板，明天呀搅拌把梦境破窗。面对着万物与太阳，迎着诗意现代，唱起来不是那气氛，唱起来不是笑谈。 江涛的一首《愚公移山》之后，我们会听到梁朝伟带来的《为情所困》。这首歌呢，收录在1994年12月，台湾金唱片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他对我总是一往情深，他的心曾是那么单纯，只愿意陪我一世一生，是如此美丽的容颜，让我心疼也让我爱恋。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，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。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，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，当你越走越远，思念却越陷越深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。这一生为情所困，只为当初你的心太真。这一生痴痴恋恋，只为你无法实现的梦。希望可以留住时间，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。也许注定要为你

算分开当作朋友。时间说过慢，从此不可能再问候。人群中再次邂逅，你变得那么熟，我还是沦陷在你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听到了很多很美的歌曲，包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也会是送上有着好嗓音的齐豫的一首《欢颜》，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Thank you. 23:00 FM 986